大家好，我是卫斯理。我不是一个可以能够接受所有奇怪事物和不可思议事件的人，这些事偏偏在我身边不断地发生。 三千年不死的活用，不受控制的电梯，长生不老的猫，迷惑人心的眼睛，在地球上长居的外星人， 究竟我下一个经历又会是什么呢？ 新派小说电波卫斯理科幻传奇，中午12:30至1:00，凌晨12:00至12:30，直播。 长生不老药究竟只是传说，定是真实存在的呢？ 秦始皇陵里面究竟是不是只有世人所知的兵马俑呢？ 新派小说联播卫斯理科幻传奇之 活俑， 帮你解开这个千年谜团。 新派小说联播卫斯理科幻传奇之活俑，本故事导演编剧 Anson， 剧中角色由 Anson 少爷明分演，后期制作 Anson， 策划推广少爷明。 本节目需家长指引。上集讲到 药力咩药啊？ 系当时大王求翻嚟嘅长生不老药。 吓、啊，长生不老药？ 大王广征天下方士，研究长生不老之药，众方士聚商10年，药都系炼制成功，进贡俾大王。喺大王想食又未食之际，赵高嗰个奸人。他在一边跟大王说，先命10人施服，看这10个人吃了之后有没有什么变化，再作决定。大王就是听了这个赵高的说话。 那就在这2年当中，你们吃完药之后没有觉得有什么奇怪异状吗？ 毫无异状。等到大王落葬，我们10人陪同殉葬，治疗必死，亦都无畏惧之心。入咗皇陵之后，我哋只为大王之死而伤心。自从第三日起，就慢慢失去知觉。 佢讲到呢度，指一指嗰个缩成一团嘅人，就讲： 喺我失去知觉嘅时候，我谂应该同佢差唔多，唔食唔饮。但是过了不知几耐，我突然间醒翻，一共是10个人，我和另外2个先醒的，相当之愕然。当时只觉得很口渴和很肚饿，幸而殉葬之际，各种各样的干粮亦都很多，所以我们就拿来吃，而河水不绝，亦都可以用来饮。其余的7个人亦都相继咁样醒嚟，身喺亡灵之中都不知日月。呢一个木马坑喺建造之际，我曾经主持过工程，知道有2个秘道系可以通去外边。若然当日昏迷之后就即刻死，都唔系咁畏惧。既然醒咗，我哋就有咗求生嘅意念。所以就公推了一个人在秘道那里走出去。 卓此讲到这里，现出好疑惑的神情。 唉，我们一直在皇陵里面守候，有样东西很奇怪的，就是我们吃完一餐之后可以很久都不吃东西。我们也都不知道过了几耐了，直到那个人回来告诉我们，世上早已不再有秦国。秦国之后是汉楚之争，汉高祖一统天下之后又有3分，后来又有胡人之乱，再之后就有隋，而隋之后 什么话？你们那次的昏迷究竟昏迷了多久啊？ 大概千载了。 千载当然就是一千年，他们这一种冬眠状态之中竟然一下子就度过了一千年。我这个时候一面望实卓子，一面又伸手在他手臂上搣嘴下，心里面实在想知道究竟他是不是千年僵尸。卓长根就突然叫了起身： 喂喂喂，你个衰仔啊，搞什么啊？我爹就梗是生人了。 我即刻缩翻手，冇错，卓子是一个生人，毫无疑问，不单止是生人，而且身体健康，比很多普通人仲好好多添。我同白素面对这个生存了两千几年，可以一瞓就瞓一千年的人，真系奇怪到半句话都讲不出，只好听他继续讲下去。 当时我哋一听真系好惊讶，但系即刻谂到我哋曾经服食咗大王所赐嘅长生不老之药，一定系啲药力有效啦。 哼，咩大王所赐啊？系佢自己怕死，揾你哋嚟试药啫嘛。 哼，唔准乱讲。 卓子喝咗我一句，嗱，我就跟住唔再咁胡言乱语。这个时候我在这里搏命地想，这十个人得而不死唯一的解释就是长生不老之药有作用。长生不老之药的成分是什么呢？究竟是怎炼成功的呢？完全没办法知道，因为当时集中了全国一流的方士。先解释一下，方士就是精通神仙之术的人，炼制长生不老之药是神仙术的主要课程。而这些方士在那十个侍服者食完药之后，因为腹痛如焚，汗透重甲，看起身情形大为不妙，于是他们都被秦始皇杀了。服食了长生不老药有一整日的时间是很痛苦的，而过了之后就没有其他异状。但是为什么突然之间在进入了皇陵之后没多久，据卓子讲，大概是三人就会进入冬眠状态的呢？是不是某种特殊的环境之中，长生不老药在体内是会产生令人冬眠的作用呢？例如空气并不是很流通，又例如说黑暗的长期连续。普通人是很少三日三夜都不见阳光的等等。这些问题只怕连那些方士都不懂回答，因为长生不老药他们自己又未吃过，当然当时就实没有说明书的。他们只是知道跟着药方来制药，而仙方又是什么，从哪里来，又是哪个传下来的呢？如果这样想下去非常之多问题。长生不老一直都有人追求，长生不老药亦都是所有人都想追求的东西。不单只是卓子活生生地在我们面前证实了某一种药物可以令人长生不老，而我另外一个经历我之前都讲过，一个叫贾玉珍的人越来越后生，亦都主要是由于服食了仙丹仙药的缘故。我在我的另外一个记叙神仙当中曾经提及过，贾玉珍的仙丹和秦朝时候方士所炼出来的长生不老药两者之间应该是有联系的。咁即是话通过某一种方法，一啲嘢令人体吸收咗，可以令到人生活嘅过程摆脱传统，发生彻头彻尾嘅改变，或者可以令到人变成神仙，又或者可以令到人永远都唔死，可以令生命进入另外一个状态，排除咗死亡嘅威胁。当然卓子的情形和贾玉珍有点不同，但是我相信基本原理是一样的。而就在这两者的情形来看，贾玉珍的生命状态就更进一步更加高级，因为不单止摆脱了死亡，还有一些所谓神仙的法力。而卓子只不过是排除了死亡，或者是令死亡延迟一点。贾玉珍这个人真是有一些用处的，想起他令到我觉得卓子现在的情形是可以接受，亦都未至于太过震惊。一想到这一点，令我思绪稳定和清醒了很多。我问白素：阿素， 我哋识嗰个变成咗神仙解玉针啦。 系、哦，长生只不过系神仙术嘅初级课程嚟噶咋。 雀子当然唔知道我哋喺度讲咩。 你哋喺度讲紧咩？ 哦，冇咩嘢嘅。卓先生，你继续讲落去啦。 当时我哋不知所措，一睡千年，我哋已经变成千年以前嘅古人。如果离开咗皇陵，我哋都真系无所适从嘅。商量咗好耐之后，都系决定分批出去睇一睇外边嘅世界。 吓？分批出去睇？ 冇错。知道我哋真系沉睡千年，好在我哋唔使食太多嘢，喺翻嚟之际带翻一啲粮食就可以食好耐啦。咁样嘅一批翻嚟，一批又出去，每批会有两个人。无奈之后，我哋之中又有五个人开始昏睡啦。 但系你哋所谓嘅冇几耐，系真系几耐啊？嗱，我一定要咁问。因为他们全部都是长生不老的人，在时间观念上跟普通人就不多相同。 十载 啊？你们每隔十载就要睡一千年啊？ 不是这样，第二次我们各人昏睡都只是历经了五百年，一觉醒来天下又大不相同了。 在秦朝之后1500年，那阵时应该是南宋期间。 昏睡的时间每次都缩短，去到第三次是历时300年，以后是200年、100年。 我和白素互相望了一眼，这样的长生不老不知是幸福还是痛苦。冬眠状态的时间这么长，至少以百年来计算，一觉醒来世界已经大不一样，根本没办法适应，唯有再回去地底。虽然话就话长生，但是在清醒了十年之中才真正是活着的，而又偏偏和现代的生活是脱轨的，那又有什么趣味呢？地下皇陵悠悠岁月又怎么打发呢？ 唉，这样都过了很久了。我哋知道每次嘅昏睡或者系有前后之分，但系醒嚟之后一定系十年之后先可以再昏睡。呢啲就系当年喺十年之期将满，我将长根教头俾可靠之人，自己又翻到嚟皇陵等候昏睡嘅原因。呢一次嘅昏睡只系历时80年。长根来到的时候我才醒了无奈。 卓老啊，那你不有可能有一个成900多岁的兄长在之前那些朝代出现过的？ 做什么做什么？你小朋友在乱讲嘢。 卓子的秘密就已经揭开了，他当年醒了之后从秘道中出去，在人间生活了10年，那到时间自然飞回来不可。如果不是他昏睡起身，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他当时也没有办法将他的情形讲给卓长根听，因为卓长根当时绝对没有办法接受到这件事的真相。这样他在过去那几次清醒的时候，他有没有曾经在地面上生活过结婚生子呢？如果有而长生不老又有遗传的话，那卓长根岂不是会有一个比他大几百岁的哥哥或者姐姐？因为卓长根已经接近100岁了，身体还这么好，由此可知长生不老是有遗传的，那也不是没可能的事。卓浅这个时候说， 这次我在人间动了凡心，长根的母亲实在是太好了，我们全部都商量过，我哋十个人嘅情形绝对唔可以俾世人知道，反倒系我自己先破咗呢一个规矩，所以先有今日嘅麻烦。 啊，卓先生， 咁讲，嗰一块嘅玉佩，自然就系你俾你妻子嘅礼物啦。 冇错，嗰块玉佩系大王所赐嘅宝物。 哦，当时卓先生咁有地位，有一块玉质上乘嘅宝玉，亦都唔系好奇怪啫。 唉，由于我当时破咗例，所以佢 指咗一指嗰、那个缩成一团嘅人就讲， 佢亦都跟住我咁做。有一日，佢正喺避道嗰度出嚟，遇上咗群马奔驰。佢系我嘅副手，善于训马，当时阻止咗马群嘅奔驰，而佢就将一个女子引入咗喺皇陵里边。 啊，原来马金花系咁样入嚟噶。嗱，卓长根呢一个时候望住喺石床上边嗰个人，个样仲好似呷晒醋，好有恨意咁。 你条友，你条友就系乘人之机。 嗰名女子入嚟之后，就同佢成婚，一住就系五年。当时佢又开始昏睡之期，嗰、那个女子咁先肯离去。当时我亦都系昏睡，系佢将呢个经过全部记载落嚟，喺我醒嚟之后睇翻记载，先知道究竟。嗰名女子个名叫做马金花，就系、是、我当年将长根托俾佢嘅嗰个马场主个女。 阿爹啊，佢哋两个一早知噶啦，难怪。难怪金花话佢已经嫁过人啦。你谂下，佢喺医院同我讲翻咁嘅说话，我点会相信啦？ 长生不老药究竟只系传说定系真实存在嘅呢？ 秦始皇陵里面究竟系唔系只有世人所知嘅兵马俑呢？ 新派小说联播《卫斯理科幻传奇之 活勇》， 帮你解开呢个千年谜团。 新派小说联播维斯理科幻传奇之活勇，本故事导演编剧 Anson， 剧中角色由 Anson 邵爷明分演，后期制作 Anson， 策划推广邵爷明。 解我的满愁，谁愿意？